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级体验团，我是宋阳。 哎，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论论。 在今天的超级体验团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刚刚结束的西安马拉松。其实这个也不叫西安马拉松，应该是全运会，全运会的马拉松项目决赛在西安刚刚结束。我估计很多朋友如果喜欢马拉松比赛都应该看了这场比赛的直播。 是。 早上起来我是7:30准时的守候在电梯旁。 这么早哈。 打开电梯。 早起来了。 对，早起打开电梯。7:30呢开始进行的是女子项目。 啊。 对，当时我一看，哎，这个突然想到。对于这种叫做全运会或者说锦标赛或者说奥运会的级别，女子跟男子它是分枪出发的，这样才能保证她的成绩是在国际体联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规则上是认可的。所以在这儿先跟大家来说一说看全运会马拉松，其实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些对于马拉松比赛的规则以及相关的一些规定。 是。 男子女子如果同时出发，他就不可以认证成为女子叫做在国际田联上真实有效的职业这个层面的有效成绩。因为他认为你有男子的叫做配速员的带领以及引领就不行。所以真正的女子单项的这种比赛有认证成绩的永远都是女子跟男子，它是属于分枪出发，女子是一批，男子是一批。这个不仅仅是在马拉松项目当中，包括这种群体参加型的自行车比赛，包括铁人三项的比赛，都是女子要先出发， 先出发 15分钟，那么男子呢是在7:45的时候第二枪，是男子运动员集体来出发， 不能混合出发， 混合出发就是他就不算是 跑出的成绩就不算记录哈，不做记录， 对，就不算记录， 不做记录。 你说你也是一二三名没问题，你该上讲台上讲台，该拿奖品拿奖品，但是你就不能被认为首先全国纪录是不可以的，你要是地区纪录、亚洲纪录、世界纪录，那就更不认了，他不认为你是记录，但是你可以获得名次， 这是跟这个其他的竞技体育项目也是一样哈，这个男子比男子哈，女子比女子啊，虽然跑的是同一个比赛啊，同一条线路、 赛道，对， 但是那个要分枪出发， 分 两个组别才可以的。另外，其实看这个马拉松比赛，就全运会的马拉松比赛也很有意思，应该也是全运会闭幕的。等于是最后一天啊，赛事的最后一天啊来举办，但是跟这个刚刚也是结束不久的这个东京奥运会相比哈，也是有区别啊。这个奥运会应该是这个女子马拉松和男子马拉松，它就完完全全是两个比赛， 它两天， 两天，先跑女子啊，前一天 对， 先跑女子组的比赛，然后第二天跑这个男子组的比赛啊。 对，一个是在项目设计上确实有不一样的安排，第二个人数也不一样， 人数不一样。 奥运会参与的人数还是比较多的，就是一个马拉松项目，你想那么多的国家来参与比赛，在东京奥运会，咱们男子最好成绩应该是近30了吧？我记得应该二十几名哈，也到跑进了2小时15分，好像是。那你看。整个这一次全运会的比赛，整个参与比赛的运动员也不多，就是没有奥运会那么多， 是， 所以他用不着分两天， 嗯， 你就一天提前15分钟女子出发，后边15分钟男子出发就可以了，但是这次比赛让我看的真是，这个，哎呀，这个大雨啊太大了啊，大雨倾盆。而且我在看直播的过程当中，就有几个镜头就积水的路段，那个水已经。我是觉得如果站那儿肯定是没过你的脚踝了，就是鞋是一定是都在水里的， 都在水下， 对，踏浪而来啊， 踏浪而来。其实这样对于 八仙过海， 对，其实这样对于运动员的成绩也是有影响的。所以我们其实看到这次，普遍的这个成绩哈，我们跟如果是正常的一个马拉松的赛事来相比的话，这些精英运动员、获奖运动员吧，其实他们的成绩不算是特别的理想。 那当然了 啊，这个最快应该是2小时14分， 不到。马上到15， 对， 14分多，具体的我们记不太清了，因为确实成绩不是特别理想啊。 是， 在中国现在男子马拉松里面跑进2小时10分，应该算是一个正常水平，因为从2020年开始，不管是南京马拉松、广州马拉松，我们已经多名运动员跑进2小时10分，所以这次215的水平，近215了，214的这个水平确实。不是特别的理想，跟雨天有关系。 是哈，其实在这个大雨当中，尤其是这种极端天气条件之下，这也是马拉松比赛的魅力之一吧，魅力之一。如果是这种大众参与型的体育赛事呢，其实在极端天气条件之下，它是有一个应急的一个预案的啊，就比如说真的是出现非常极端哈，特别特别极端的天气，那么比赛会 这么大雨里边 是啊， 我有没有跑过？没有， 没有， 没有，没有在这么大的雨里边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嗯， 我印象当中跑过最雨最大的比赛，好像就是咱俩去跑的那个2018年的南京马拉松。 南京马拉松啊， 那天雨我觉得已经是全程很大了。 嗯， 但其实也就是一个叫做中雨的一个级别。 对， 这次西安叫中到大雨， 中到大雨， 中到大雨的一个级别，而全程在下。 对，其实这也跟整个的气候有关系啊。其实北京前几天也是一直在下雨， 对， 一直在下雨。这个整个的雨量应该是也已经达到了一个达到暴雨的一个量级啊。这个西安那边的雨啊，跟咱们这个应该是同一片雨系。说到这个大雨当中跑哈，我还真跑过一次啊，特别大的是哪年我忘了，去跑这个。扎达马拉松啊，在 香港， 香港的这个扎达马拉松啊，我记得在 2017 啊，对，我记得在节目当中啊分享过这段经历，当时特别有意思。当时就是，这个刚刚提到的哈，在极端天气之下哈，这种户外的这种长距离的比赛啊，也是会受到影响，因为在这个组委会他们的这个竞赛规程里边都有标明啊，如果出现了这个极端天气，会采取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一个应急预案啊。当时这个扎达马拉松里边就有这么一条。当然，如果是一般情况之下，大家都不会很仔细的去看这些参赛的规程的，因为出现所谓的那种真的影响比赛的极端天气。那其实还是比较少见的哈，一般的这个刮风下雨啊，就像孙刚刚讲的，我们去南京中雨的量级哈，基本对比赛没有太大的影响，就是冒着点雨跑哈，但是不会说比赛本身那受到影响。但是扎达那一次，真是因为好像提前我记得好像一周左右，就有这个在香港那边生活的朋友哈，这个跟他们说要去参加比赛，就给我发了一条当地的这个新闻过来哈，就是说香港。下周末啊，可能会遭遇强降雨的袭击啊，说有可能会出现红色乃至黑色风球啊，就是它那个风球就跟咱们这边的所谓什么颜色的预警啊是一样的啊。我知道咱们北京这边最高级别的是红色预警啊，最高级别是红色预警，然后再往下呢是橙色、黄色啊，最低级别的是蓝色。其实一般的这种下雨天气，咱们这边也就是个。蓝色预警哈，到黄色已经不是很常见，橙色更是凤毛麟角。 一般咱们是交通预警， 交通预警 对， 如果每天都是红色预警， 如果出现蓝色，最低级别的降雨预警，那么我们的交通一定是顶格的红色预警。 红色预警， 我发现在北京是这样的，北京不是说下不下雨的事儿， 是。 北京只要路面有点湿， 哎， 交通就开始堵， 没错。 啊，有一朋友也是从那个外地生活刚来北京，说没下雨啊，怎么这么堵啊？我说你没看路面湿了吗？ 是， 路面如果湿了，北京交通就会出现严重拥堵的 严重的问题啊。 对， 哪怕这个几辆洒水车过去啊，路面湿一点儿，后边可能都要堵一片。 路面湿了啊， 湿了堵一片。 对，然后回到这个比赛当中，刚才论论说是香港马拉松的这个预警，预警系统，其实对于户外比赛来说，尤其城市的我们叫路跑比赛，受到天气影响而暂停比赛的，其实雨并不是最大的原因。重要的原因其实一个是雷电 雷电， 对，如果有雷电的话，这个比赛可能会受到影响，但一般也不会取消，一般会推迟， 推迟， 对，它，一般雷电我们不会说整天都打雷，一般我们说雷电就很快就过去了，这个云团一过去就好了，一般是大概最多30分钟， 雷阵雨 啊，30分钟这一片雷就过去了，雷过去之后就开始正常的比赛，所以一般户外赛遇到雷电天会推迟，还有一种天气是往我们被忽视的天气，但其实这种天气确实是应该取消比赛，就是大风， 大风， 好多人都忽视风， 对， 其实风在户外运动当中是一个非常，它甚至它的影响超过于雨和雷电， 对， 如果是这种狂风的话，它不仅会，首先会刮倒很多的这个搭建物，产生一些危险， 对。 第二呢，狂风的话，你想人在狂风的这种天气，你跑，你根本就吹的你都走不动道， 对， 而且会带走你身上大量的这种，就是叫体温， 对， 会让你失温， 是。 所以在狂风天气里面，第一，跑步比赛可能就会被取消；第二，自行车比赛是完全不可以办的。自行车你要有侧风的话，就直接取消整个的比赛，因此非常危险， 非常危险。 当然下雨天一般我们说，叫做先刮风，再有雨，叫风雨交加的天气比较少，一般是先刮风，风来了就有雨，雨停了，基本就是风也过去，不会有太大的风。 对，像风停了，雨住了，风先停，雨再住。 对，那我们再说回到西安这场比赛，其实你看风力还不算特别大，但是雨是很大。它你看雨基本上垂直往下下。再说到一个路面积水，路面积水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说，它只是影响它的发挥。但其实并不影响整个比赛的进行。 对。 所以这次215的成绩，我后来我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说挺难得能够跑进215，因为在这种天气里边，你能跑进220就已经算不错了。 是啊，昨天我们俩聊的时候还说啊，我说主要心疼他们的鞋，心疼鞋， 他们鞋都是赞助的， 都是赞助的， 对，你不用心疼他们鞋的问题，他们都是赞助的啊。 虽然是赞助的，但是也心疼啊。 我比较心疼他们脚，哎呀，这得磨出多少泡来啊！ 是， 大家有没有在雨里边去跑步的这个？经历，其实在雨里面，尤其是鞋全湿的这种状况之下，很快你脚就都是泡。 没错，这个出水泡也是，其实这种长距离项目当中啊，一个对选手我觉得是挺大的一个挑战啊。几乎我觉得每个人是不是都应该有过这种有水泡的经历？其实刚刚孙杨说的是因为下雨泡，确实是下雨泡。另外，其实即使没有下雨啊，但是其实你身体出的过多的水分啊，在鞋里边 汗嘛， 汗 啊， 就是 汗，如果不好的话， 对你包括跟你穿的这个袜子呀，啊，包括你的这个鞋啊，其实都有关系哈。如果是出力不好，我就跑出过两次水泡，我记得印象特别清楚。有一次就是我第一次参加北京马拉松的时候啊，这个节目当中之前也分享过，我第一次参加北京马拉松，当时被关门的，这是我唯一一次被关门，就是第一次跑北马的时候。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当然这个不是找锅哈，当然确实事实情况就是如此，就是因为脚上有一个水泡啊。这个水泡当时跑的时候还没有什么感觉，后来有到了撞墙期的时候就停下来啊，停下来就越走，这个感觉就会越明显。然后到后面你如果再想加速的话，就那个疼痛是无法忍受， 对自己不够狠， 不够狠啊，就应该咬着牙继续跑。 之前节目里面采访过一位嘉宾，他是跑摩洛哥 啊 地狱马拉松， 地狱啊， 他是在对摩洛哥地狱马拉松。我说这个马拉松叫地狱马拉松，300多公里， 三百 多公里，在沙漠里边去跑，大家就摩洛哥不是摩纳哥， 摩洛哥非洲的摩洛哥， 哎，一字之差，这相差千里。摩纳哥那是 F1 大奖赛进行的地儿，那都是海边啊，这个别墅、豪华酒店啊。摩洛哥啊，那是在沙漠这么一个地方。他就是每天跑，他是鞋里进沙子，就是脚起泡有两种原因，一种是有水，增加你的摩擦，有空隙就会出泡；另外一个就是有异物，有沙粒。他你想沙漠里的马拉松，说每天他到了那个一站，到了 CP 点，第一件事就是去他的医务室接受治疗 啊。 怎么治疗呢？就把他的水泡，他不叫水泡，叫血泡， 都给挑了， 哎，挑开 啊， 把血放出来，给他缠上这个相关的这个，比如说纱布干嘛的啊。第二天再接着跑， 每天都如此， 每天如此。那我第二天跑的时候，后来是什么情况呢？叫做泡上泡。 嗯， 就是第一下面的血泡还没好，在血泡上面又长出了一个泡，就是很恐怖啊，非常疼痛，都不疼痛难忍，但最后还是完成这个比赛。 嗯， 啊，这是这个，所以我们说这个运动员啊，运动员职业运动员叫 elite， 就英文翻译过来啊，还有一个叫运动员就叫运动员叫 athlete， 嗯 ，athletic 就是它是这个叫英文当中是从古希腊文当中来的， 嗯， 那古希腊文对运动员的解释原意呢叫做，原意就是叫做克制者， 克制者， 或者叫做他翻译成或者叫禁欲者，克制者、禁欲者， 嗯， 意思就是你对自己特别狠的意思，你才能当 控制住自己， 哎，对对对对对，控制 控制 者，啊，反正大概翻译成是这样意思啊，大家可以找一找哈，这个原文它的意思，就是你很能忍， 嗯。 那再说回到全运会马拉松比赛当中，这些运动员在过水坑的时候， 嗯， 找到了这个，我看现在还有很多人在发那个新媒体圈，说这个铁人三项赛即视感， 即视感， 铁人三项赛的即视感 都比了啊，里边不仅有跑步哈，还跑步里边还给你来点水啊，来点水， 对， 体验体验。 有朋友就评论就问嘛， 嗯， 说这个比赛为什么不暂停呢？ 嗯， 或者说这种比赛马拉松比赛这种天气是难道可以比的吗？ 嗯， 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个叫户外，户外的这种马拉松越野赛或者铁人三项，他们对天气的要求其实也有规定， 嗯， 但是对于积水路段， 嗯， 确实没有规定， 嗯， 没有想到城市的这个路段还能有积水， 积水，嗯，对， 一般在温度上。然后暴雨级别上，雷电级别上，户外运动是有规定的。 嗯嗯，是因为像马拉松这种比赛啊，跟其他的这个户外还有一个区别，因为它马拉松比赛一般都跑的是城市道路， 城市道路 啊。 嗯， 当然，虽然现在也有像刚孙跟这个孙杨讲的，这个所谓的地狱马拉松， 它叫马拉松， 对，或者 其实它不是马拉松， 对，它不是这个严格意义上，它不是一个。 标准赛事， 这个，标准的马拉松赛事哈，但是叫法很多，什么地狱马拉松啊，或者什么极限马拉松 啊，对对对对对对， 或者极地马拉松啊，这种都叫马拉松。但是其实真正的马拉松赛事就是42.195公里，而且是在城市道路当中， 对 啊，这样一个比赛。所以说在城市道路里边发生这样的积水情况确实比较少，因为这可能涉及到一个因果的关系啊，就是只有下足够大的雨。这个道路积水才会成这样。那么下足够大的雨呢，可能它就已经涉及到了在降雨方面的一个赛事规程的一个应急预案的启动啊，就是说下大雨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些预案启动啊。没有想到说这个雨可能没有下特别大啊，但是在某些路段啊， 嗯， 有很深的这种积水出现了啊。 对，所以这个它我倒是觉得这个雨不是下大，叫下的急 急啊， 它的急， 嗯， 短时间的这种急降雨， 对， 它就会导致。这个积水路面的产生，如果一直是淅淅沥沥的小雨，它可能总雨量也很大，但可能路面不会产生积水。 对， 但说回到比赛，那比赛就照常进行了。 对， 照常进行了，其实就说到另外一个，对于运动员，刚才论论其实提到一点，就是马拉松它有意思就有意思在，你如何去应对，临时突发的极端天气， 对， 改变自己的战术，或者说怎么样才能够取得最终的一个。获胜， 没错。 来看这些比赛，女子马拉松，窦发先， 嗯， 窦发先其实是在2018年、2019年在云南这样，我是觉得突然出来的一位这个女子运动员， 嗯， 跑姿很奇特， 嗯， 不能说不好看，叫很奇特啊，跑法很奇特，在女子比赛当中立刻就冲出来了， 嗯。 一直在领先的集团去跑， 对。 但其实窦发先最好的马拉松的成绩应该是在2019年，2019年底，叫多伦马拉松， 嗯， 应该当时应该是叫国人竞速的一个系列比赛， 嗯， 去的都是职业运动员，在那场比赛当中获得了女子第一名，当时最好成绩是2小时32还是33 啊，就不算很突出的一个成绩。 你要说突出，在国内女子选手来说，她应该进到前十，应该还是能进的。 嗯， 能不能进，很难吧？ 嗯， 十几名吧， 十几 啊，二十几名这样的。但是她确实没有跑进2小时30分。 是， 在中国国内女子能够跑进2小时30分的也有5到7个人吧。 嗯， 所以她并不算是顶尖级别的运动员， 他最好成绩。但是这次全运会突然一下就冲出来，跑在第一个去领先，那领先他叫领先者，后边叫追赶者，领先者跟追赶者大概差200米的这么一个距离，跑了半程多，大概到30公里的时候，后来被后边的这个叫追赶者追上。那追上他人呢是谁呢？就张德顺，后来获得女子冠军。张德顺是能跑出2小时28分的，而且是在澳门马拉松，澳门马拉松跑出这个成绩的女子运动员，你想澳门全是大折返， 对， 他能跑出2小时28，说明他的这个能力确实可以，而且今年也是东京奥运会达标运动员，跑进2小时29分30秒嘛，达标。追上他是你看，张德顺，然后呢，这个应该是来自于上海的选手李芷萱，李芷萱跑姿也很奇特，不能说很难看，很奇特， 很奇特， 就追上了。果然，我说他这个没有想到为什么要冲出来啊，这是可能是因为大雨的天气，是不是觉得我要冲出来跑 搏一把？ 对，男子选手呢就一直焦灼，这个一个集团跑，谁也不出来， 是， 谁也不出来。一直到最后跑进田径场，400米决胜负，所以你看，你很难判这是场马拉松还是场400米。 是， 最后获得冠军这个选手是谁呢？大家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叫仁青东支部，五个字，来自于应该是西藏的选手，仁青东支部在最后400米的时候，首先是彭建华，他跑的第一，彭建华跑的第二。彭建华率先进行一个超越，就是在进到体育场拐进去的这一瞬间，应该不是最后400米，应该是最后300米。 300米， 他应该是从这拐过去到那边就冲线了 啊。 最后300米，右转进到体育场的时候，彭建华率先从外道超越，就是最后我超过你，就这一下。当时我就想，如果仁青东支部这一下没跟上，那他就完了， 对， 就肯定会被超了。如果他顶上去了，彭建华就不行，就那300米，其实也不是三，就那50米，仁青东支部顶上了，就是你超我没让你超，这一下他一使劲儿没超过去。我们知道跑马拉松是这样，就是如果你超越别人的话，你会消耗最后的那个体力，如果你选择跟随跑就不会消耗。 对， 彭建华一超他没让跟上了，彭建华一下就掉速，一掉速之后，那仁青东支部就一鼓作气一下就拉开距离，最后以大概领先，你想他领先大概5秒多嘛，5秒多这是至少15米20米的一个距离， 还是挺多的，还是挺多的 啊，率先冲过终点线，最后这个仁青东支部获得了男子马拉松的第一名，跑进了2小时15分。众多的高手，比如说董国建，第二名彭建华，第三名是杨少辉，杨少辉是东京马拉松里边最好成绩的，中国最好成绩是第三名， 是 第一名仁青东支部，第二名彭建华，第三名董国建。后面你像之前在去年都跑出非常好成绩的，类似于像董国建，像那个杨乐，杨乐跑进2小时12，大高个，那在这个雨天里边好像都没有能够发挥出来， 是， 所以受到大雨也是看运动员临时的一个反应，包括平时的训练里面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天气，在这样的逆境里边去比过。 是，再加上这种大雨天气啊，其实对运动员来讲是考验，但是对于观众来讲，我觉得 有观众 啊，其实是好事。 过西安这个观众 啊， 还是很热情啊， 是 啊，一直你可以听到赛场两边加油的这个声音啊。 是啊，因为这种大雨啊，第一是运动员要克服很多的困难啊，这对于观看者来讲，其实他们是感觉看到运动员克服困难的这个过程，对观众员的这种对观众的这种视觉刺激会更强， 所以我一直看嘛， 所以一直在看，可能没下那阵雨你就已经又睡去了。 2个小时我一直在看，哇，这大雨过河，哎，过河了 ，过河了， 踏浪啊，夸夸踩水 啊。 而你看旁边那个前面那个拍摄车和旁边的摩托车一过的时候，那个水花，我觉得跑起来真是都不是纯粹的一场城市马拉松，应该都是属于这个42公里障碍赛 啊，有很多水坑在那等着啊，但是这个观赏确实是因为在这种比赛当中也会出现很多的这种意外的情况， 有运动员摔倒吗？ 有运动员摔倒的啊，其实体育比赛这种意外情况的发生，包括刚刚说的有很多这个名将哈，最后这次没有夺冠啊，就是也是受这种天气的影响，但是这种意外对于赛事的观赏性来讲啊，就非常好，因为它留了足够的悬念啊，就是悬念维持到了最后一刻，而且中间还会，你不知道这个比赛里边 对 会发生什么啊，当然这也是体育竞赛的它的魅力哈。 最后这期节目咱们最后还说一点，我就再说一个知识点吧。很多朋友会说那大雨天跑得很凉快啊， 不是啊， 跟您这么说吧，雨天跑起来反而在下大雨的时候运动员会感觉到汗出不来， 嗯， 因为它太湿了， 湿度太大， 湿度太大的时候其实雨水打在你的身上，你本身又要往外排汗， 是 其实叫湿度大，你的汗液出来之后不容易排出来，第二个不容易被风带走， 没错， 所以在雨天跑其实挺难受的， 对 啊，挺憋的这么一个状态哈。那今天呢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说到这个回顾一下全运会西安马拉松的整个进程，那回听节目呢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是宋阳啊，也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听我们北京体育广播双语之声为您安排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界内界外》，我是宋阳啊。那么在《界内界外》的节目当中啊，本期节目当中啊，我们将继续就西安马拉松等等有着这种文化历史特色的马拉松跟大家来做一个介绍。那么在刚刚过去的全运会马拉松比赛呢，就是在西安这个赛道上进行的啊。其实看着全运会的这个直播，对于西安马拉松整个的赛道啊，包括历史啊，包括穿越的这些城门啊、城墙啊，哎，又有了一个非常直接的一种回忆。我是参加过两次西安马拉松，一次全程，一次半程来跑完这个比赛。今年的全运会呢，西安马拉松整个是这个瓢泼大雨啊，大雨当中进行的，创造出的成绩还不错。人情东支部是获得了男子冠军，张德顺呢是获得了女子冠军，整体的平均成绩也都跑得还可以。那今天就是这场马拉松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在我们中国有着历史特色的古今穿越的马拉松项目。界内界外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是四九城跑团的团长宗川，那他也是跑过西安马拉松和很多的有着历史特色的马拉松赛事，请他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宗川你好。 宋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西安马拉松它时间不长，今年应该是第五年的时间，但你别小看这五年时间，五年时间已经给国内的跑步爱好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西安马拉松确实办得不错。 对，西安不错。西安像西安的话，它也是一个古都嘛，毕竟它的这个建都时间要比北京还要长，它这个以前叫长安，而且它是一个在中国来说它的这个古都历史建筑保存是最完整，可以说是最完整的，包括像它的长安城，还有它现在的那个大家都知道它有一个西安的城墙马拉松，其实那个城墙马拉松要比现在咱们说的西安马拉松要历史要悠久的多得多，因为它只 是 一个半程，对，它只是一个半程马拉松，它半程马拉松是完全是在这个城墙上面跑完， 能跑完吗？ 能跑完，然后再下来，从城墙上的起跑，然后最后要跑到它的是南门还是北门，我记不太清楚了，因为我没有跑过这个，在网上看过，它是要跑下来那一圈，基本上就是一21。然后再下来跑一点点， 城墙上都能凑出21，那挺厉害啊。 其实它的城墙就有点类似于咱们北京的二环路，咱二环路一圈也是20多公里。 对，南二环， 南二环、北二环都是22、23左右。您说的南二环，就现在咱们大家好多朋友都跑的那个永定门， 对， 南是永定门，北是前门， 对， 这一圈。但以前的北京城的城墙，北京城的城内城的话，它分内城外城，内城也是23，就是咱们地铁2号线这一圈，然后外城也是23。其实这一圈，如果要跑一个大圈的话，是三十三四。 刚才说的大圈是30多， 33、34，但其实正经的那一圈就是内城的那一圈，就是九个城门嘛，这几个这一圈围起来也是22、23公里，所以跟西安那个差不多。然后它的城门的名字有些也是相同的，比如说像西安也有那个朝阳门，但它的朝阳门我记得应该是在西边，城的西边，咱们是在城的东边，也是比较有特色的。它是城墙马拉松是在城墙上跑，但是西安马拉松呢，这几年我觉得 因为去年嘛，后来也是跟西安当地的朋友一块聊天， 嗯， 我说去年那个路线呀、啊、弄得 去年我去了 我说这个路线设计的呀太让我崩溃了，因为我去年咱实话说啊，跟我自己比我跑的还算比较勤的，平时练的比较勤的、 嗯、 然后年底了，到了九十月份了，突然赛事一有了。 去年2020西安是什么时候办的？我都没有印象了。 嗯、我也是，是无锡之后是十一月十几号，好像、 哦、 无锡是11月3号，它 是 10号还是11月1号？ 嗯， 反正就之后一周还是两周，我记不太清了。然后那会儿之前因为有一年的基础打下来了，没有比赛嘛，在北京自己跑还是。有一定训练量的，反正那会儿跑的话基本上去年跑4个小时以内是比较轻松的。 嗯， 但是在西安那块是让我比较难受的是什么呀，他西安有一个跑到从市区里头，然后最后要跑到曲江嘛。 嗯， 曲江那块最经典的就是他那个32到37的那个三个大坡。 对，他应该是叫做桥下隧道。是吧， 我在路面上有一个三个大坡， 他不是下去上去吗？ 那是第一年的西安，最后他要跑回那个 大明宫， 跑回那个大明 遗址公园。 对， 我记得最后有一个下去上去的一个大的一个， 第一年是有那么一个，然后第二年他就优化赛道了，他就没有再跑那大下坡，他从外向右拐一下绕了一圈把那公里数凑出来，所以第二年、 哦， 我在西安成功进的四，多少年了没进过四啊？在西安成功进的四，等于他最后那大下坡，那两个大下坡没了，然后就跑的平路，很舒服跑的。他跑完那三连坡以后，在曲江那边跑完三连坡，那个我是有心理准备的，我反正能顶过去就顶过去。本来在西安我想试一下3-4-5， 嗯， 是按照这个跑的，跑到这三连坡的时候，我一看有点费劲了，然后我心想进四肯定没问题了。结果他去年是因为，今年2021年不是咱们全运会嘛？全运会正好是在西安举办， 没错。 然后他要，考虑那个整个一个城市建设，西安火车站的一个改造， 嗯， 所以就把往年的大明宫的那个终点挪到了一个临时曲江那边的一个终点。这样的话，他就是整个的线路就有调整了。我没有想到的是，最后他进了一个公园，大概还有2公里的时候。一个接近于30度的一大上坡，跑了得有1公里，直接给跑崩了。最后完赛时间应该是4小时02还是03，所以就差这么一点，没进四。反正那个也是比较让我比较遗憾的。本来那场是想跑好点，但是线路调整以后没太注意，嗯，所以这个在西安还是，其实西安还是我的福地。我在那儿进的，430，进的400，进的400。然后本来想挑战一下345，还是失败了。 上一个十年，我们指的是从2010年啊到2019年这十年的过程当中，更多的马拉松比赛叫做先引进来， 对 啊，先把选手你先来， 嗯， 所以很多路线设置是什么呢？设置是，好看、好玩儿， 嗯， 漂亮，好吃， 嗯， 哎，对，然后呢，这个景色穿越的这个整个城市的景观设置非常好啊， 嗯， 但是这样的路线能不能跑出成绩，很多不在他的考虑最重要的那个条件， 对， 不是列在第一位， 对，先是有人来参与， 先展示城市风光， 对 啊，包括航拍啊，漂亮， 嗯， 是吧？你包括电视解说的时候， 嗯， 这地儿要有故事可讲， 嗯，嗯， 是不是？所以你看。我是第一年西安马拉松就去了，后来我跟从川咱们又跑了， 对， 第几届啊？第三届， 对， 好像是西安马拉松， 嗯。 就说西安马拉松来讲，它整个的这个上下坡起伏还挺大的， 是， 然后过的这个城门楼还是挺多的， 对对， 啊。然后呢，你一看，确实你这个路线一出来，就是一个古今穿越的一个 对 一个马拉松，起点是南稍门啊， 对， 然后终点呢就是大明宫遗址公园， 对， 整个过程跑起来很好。我指好的就是。到哪儿都有故事可说， 对。 但是你说这地儿出不出成绩，就看这几年西安马拉松的成绩， 嗯， 确实没出什么好成绩，真是这样啊！ 是， 真是这样。 因为西安我自己跑的话，我有一个感受， 嗯， 其实西安的城市路面，因为它要考虑古建筑嘛， 嗯， 它城市路面不像北京这么宽。从它这去年是第五年， 嗯， 第五年了，好像第五年第四年， 啊，反正他这个前几届的话都是从南门出去，然后奔鼓楼，鼓楼奔西，然后从鼓楼，自打鼓楼一奔西，那边的地铁还是在修的情况下，基本上就是两条车道，两条车道跑几万人， 嗯， 而且路面还不是很平整的情况下，这是刚起出发，这就不是跟咱们北京的这个跑长安街是两个风格了，就一是窄，二是不平。然后之后的话它还有很多的小暗坡，我记得前两年和去年都是往那个，它赛道基本上年年变， 它那小碎坡挺多的， 它有一个奔，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个是奔那个电视塔那条路， 嗯， 大概一去一回加上得有4到5公里， 嗯， 小暗坡非常的明显，就上坡的时候你不觉得有上坡，但是你明显感觉你的配速下来了， 嗯， 然后再往回跑的时候你配速又上去了，你掉一头一看，那是一小暗坡，而且挺长的一个小暗坡， 嗯， 然后像您刚才提到的那个跑回大明宫之前的那隧道， 嗯， 那应该是有两个还是三个隧道，然后还有最后还有一个桥， 嗯， 过去以后再到大明宫里头绕来绕去， 嗯， 得绕就跟咱们北马这个奥森这块这个叫什么什么几个弯似的，也有这种绕弯，绕弯非常多，所以确实不太适合出成绩。 对， 像 就是就 像咱们就， 嗯， 去年年底咱们咱们一起在那个成都看到的一个，就当时李自成应该是在国内跑圈非常有名的选手了，他就说在成都，我在网上看啊，就说成都最后他是本来是要拿奖金，然后他是 获赛道记录奖， 他是分成绩的，最后就是那几个小弯让他就最后慢了是几秒钟还是十几秒钟， 嗯， 所以说这种一个赛道的设计，不管是起伏啊还是这种拐弯，我相信对这些要成绩的选手来说是还是真的很有影响的。 不光是对他们来说，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这样。 是， 对听众朋友，就是跑步，但凡上了三四年的，都有要求。 是， 所以刚才这个从川话说，上一个十年跟新一个十年的变化，我觉得很多马拉松就是从最早的，我先把这42.195公里画出来，哪儿好。 对， 哪儿漂亮， 对 啊，哪儿城市干净，街道整齐， 嗯， 先把这个画出来。到现在，新的一个十年已经不是这样了， 嗯， 就是说新的十年要把赛道从竞赛的角度， 对， 足够的安全，还有就是跑得足够快。 是， 一会儿我们下半段会细说哈，2020年的南京马拉松， 嗯， 多出成绩。南京马拉松是好像一下有3个还是4个奥运达标，2020年嘛，就是我们看的那个杨乐在终点前摔倒的，后来上了这个中央电视台，我记得杨乐所在的这个省体育局还给他发了20000块钱奖金，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啊，就是表彰他这种坚持不懈的这个努力，在那一场比赛中太出成绩了， 嗯。 南京我跑过，从川也跑过，其实他是不出成绩的 一 个赛道，但是他在去年改了赛道， 调 整完赛道之后，一下整个你看这个马拉松，他跑完之后，这种影响力、传播力 是 完全不一样。最后就是新十年，我觉得从赛事的组委会以及各省体育局来说，发现其实体育真正还是要回归在成绩方面。 对。 就是你体育最终你靠什么样的传播，不是说哎哪地儿漂亮，然后哪个地方风景好， 嗯， 最具影响力的还是体育的成绩，哪个地方出成绩它一定会被人记住。 对 啊，那说到这个我们说古今穿越的这个马拉松，绍兴有没有跑过？ 绍兴也跑过。 绍兴跑过，绍兴也是一个很有历史 对 文化的这么一个地方。 对，他鲁迅故里穿横穿鲁迅故里嘛， 对， 然后但是绍兴的话，就这种，比较有历史韵味的一些小城市是值得跑个，我是比较推荐别人去那儿跑个半程， 跑半程 ，一是好玩，二是，前半程赛道风景，包括它的路线都是比较不错的，因为它都在市区里头，一些小的地儿的话，像绍兴，我记得非常清楚。前17-18公里是在市区里跑的，最后3公里如果跑半程的话，最后3公里就奔起终点那边一拐，就 它终点是一个，全程半程终点是 在一起， 是在一起，对， 然后他就拐过去就奔终点了，而全程的话是直着再奔郊区， 一个大折返，相当于一个十公里的大折返，一去十一回十，凑够这个42。 嗯， 就是从人的状态来说，可能就开始很兴奋，然后突然一下就冷下来了，然后又兴奋，比较枯燥，我觉着啊，我是觉着。但是他那边在绍兴赛道的话，真是就前半程适合旅游的，就是半程旅游的，因为它经过很多的风景名胜区。后半程的话是跑这个，这郊区的路线嘛，但是它那个路还是很宽很平，适合于最后就速度起来了。您想跑到17-18公里，后头就应该要一个稳定的速度了。 嗯， 跑这个也是可以的。 对，绍兴也是一个具有这种古今穿越感觉的一场马拉松啊，也比较推荐大家去跑绍兴马拉松。绍兴2020年也举办了，规模也不小，20000多人。而且绍兴马拉松还专门为这个城市马拉松编了一首歌，谱了一个曲啊，谱了一个曲，编了一首歌，还唱出来了，找演这个歌手唱的。 嗯。 整个歌词大概就是穿越，啊，从古今2000多年的这么一个历史，历史更长，从这个古越国，然后穿越到现在啊。跑的过程当中呢，你也会发现最早的绍兴马拉松，你看第一届绍兴马拉松就去，当时给出的这个宣传点是什么呀？叫做桥马， 桥多。 哎，这个不是说组委会给的桥马，是跑友给的一个叫桥马。 嗯， 50多个桥， 嗯， 跑50多座桥，大桥小桥加一起， 嗯， 你说能跑出成绩吗？ 那他要跑那50多座桥，应该是跑在那个市区里头那个小巷子里， 小巷子里 路线。 第二年就调整路线 啊， 因为发现就太不好跑了。 嗯， 你说好玩是好玩，但是对于马拉松来说，嗯，不太好跑。 嗯。 第二年就调整了路线， 嗯， 第三年又调整路线，他每年都调路线。 对， 2020年还调整路线， 嗯， 结果呢就跑出了一个，截止到2020年绍兴马拉松为止的一个半程最好成绩。 嗯， 杨乐跑出来的， 嗯， 63分钟， 嗯， 很快了。而且杨乐到了终点，我记得我还问他，我说跑怎么样？他说还压着跑的， 嗯， 就是没放开了跑， 嗯， 放开跑，他觉得能够把半程马拉松国内纪录给破了。 嗯， 到后来那个是在2020年去年厦门的环东海域半程马拉松，当时破的国内的，也没破，应该是创下了近10多年来的最好成绩。半程最好也不是他跑着，应该董国建、彭建华跑出来的这个好成绩，就是他从一个古今穿越的马拉松，最早的也是划线，到现在的为了这个成绩也开始让步， 嗯。 所以你看，发现大家新十年，我觉得都在改变。 对， 嗯， 就是像，因为我认识一些就跑步的朋友，岁数可能也都是40来40上下了， 嗯， 因为跑的时间比较，在这圈子里待的时间比较长，10多年了嘛。大家最开始都有一个观点，就是，哎呀，这个跑这么长时间了，进一回四，怎么也得进一回四。后来发现，现在进四都已经是一个 首马成绩了， 对对，而且人家都是3-4-5左右的。 对， 后来就发现这个，现在最开始从体验到了速度，最开始说大家就说，想进四的那波人，就像我跟他们都是说，我们最起码有个进四嘛，得进四。现在都是一提高都是345、300、315、308都这么玩了，现在都奔着三去了， 进三了，现在都是。 所以现在大家都是就从一个马拉松体验到最后要求一个马拉松的成绩， 嗯， 要不断的挑战自己，不断的突破自己。其实这就是一个体育精神，我觉得从一个体育精神大家参与进来，然后再把它玩的好，然后最后玩精，这都是一个过程。我相信下一个可能过程就是给他玩精，分出这种精英啊，或者这种那个精英选手、精英赛道或者什么什么，都会有这个优化，不断的给他提高，这确实是一个过程。 南京马拉松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我觉得古今穿越的马拉松，我跑过啊，宋川也跑过。聊聊南京马拉松。 南京马拉松我跑的是好像是首届，是 首届啊， 在2016年， 嗯， 2016年记得特别清楚，因为我们家孩子出生，就是我跑完南京马拉松回来第二个礼拜就出生了， 哦， 啊，比较记得比较清楚。但是那一届的话，我跑着就10月份嘛，10月份的南京马拉松，跑着觉得比较累， 嗯， 而且特别出成绩的这一年，因为 2020年 大家都是 在北京憋了一年了， 啊、 年然后能报的比赛不多、 啊、不多， 然后全国能报的比赛第一不多，然后每一场比赛的名额也不多的情况下、 嗯、 能中任何一个比赛大家可能都会去认真的去跑， 还真是 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是就是西安没中，然后北京当时大家又有点憋得不敢出京， 嗯， 就想憋北京那个，因为网上最开始流出了一个什么那个报名条件，大家都没有敢出京。等但是过了那个日子以后，南京马拉松，我记得应该南京是在北京之后举办的，北京没举办成，然后举办南京，然后大家全都憋在南京这一场。南京这一场，我身边有的朋友就以前是他们就跑越野了，然后跑马拉松的时候就是说，没有进过四，然后但是练得非常的狠。我因为我去年前年进过四，然后今年基本2020年也进了好几回四，然后跟我一块跑的时候就屁我就跟屁那个小白一样，然后说他没进过四，我说你不可能，我说你这最起码330起的， 嗯 啊，哎我先进四再说吧，然后很保守的去的南京，很保守去的南京，最后在南京跑了一个317还是316， 三幺几啊？ 对，跑了一317还是316，因为他当时是在2019年的时候跑过两回，他要进四，而且但是听他跟他聊天的话，他应该我觉得如果他要稳着跑的话，是最起码345以内的，他都是在36、37的时候跑崩了，跑崩了以后走回去的，是4:00几，就一直没有进四。您想，他走了大概得有6-7公里，然后这次南京他是直接是316、317回去的，所以因为我跑过南京，我觉得南京那个赛道，他的水平应该可能就是33几或者32几，他直接跑到310，我觉得应该是有变化。然后您一说是那个赛道调整了，而且之后看那个新闻，南京出了很多的就国内的最好的成绩， 嗯。 后来这么一看，那肯定就是跟赛道有关系。那当然，首先啊，人家是练的肯定也是很刻苦的，人自己自身条件也可以，然后肯定赛道也是给助了一把力。所以我觉得这后头这种比赛，南京今年也看，就去年也看了，也有一些经典的路线它保留了，比如说过一些城门啊，或者说在城市那个，好像还是有那个南京的夫子庙，但也是从外头过一下。有一些经典的景区还是保留，但是路面还是比较宽的，比较适合跑步的。但是它可能更多的是做了这种路线的一个优化，不管是从赛道的宽窄呀，还是这个曲直变弯曲变笔直啦，我觉得这块应该还是有调整。所以我觉得南京这么一说，我明年今年我可能也 有机会 再去一次，感受感受。 他确实改了赛道， 今年应该也是第5年了嘛， 调整挺大的啊，调整挺大。因为在南京2020年开跑之前，就跟因为2020年的南京马拉松易主了，叫易主是什么？就是承办的单位不一样， 路跑办的嘛。 对，这个话一说，其实又可以做一期节目，就是在疫情下的这个马拉松赛事公司的这个生存的一个问题。其实最早的南京马拉松是当地的一家公司在办，那后来是办不下去了。办不下去，我觉得不是因为比赛办不了，而是因为在疫情的这种情况之下，生存遇到了问题，整个公司就，是吧？那就后来由咱们北京马拉松的这个承办公司路跑，就接了这个比赛。接了这个比赛之后呢，第一件事就是调整路线。比赛没开始呢，我们聊天就是要调整路线。当时是去年说，哎，欢迎去跑来去体验，肯定能出成绩。结果还真就是出成绩，真就出成绩。保留了部分古今穿越的这个感觉。我跑了南京马拉松是没改路线之前的南京马拉松，那个感觉就是你真的在前半程就是在梧桐树下，两边巨大的梧桐树。路呢，说实话不窄，挺宽的， 是 啊，也挺宽，但是巨多的坡， 对， 就是上坡下坡上坡下坡，然后过各种各样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古城门、古城墙， 对 啊，就是从这穿过去穿过去穿过去，刚起跑应该就穿了几层，一层二层三层，我真的是记不清那个城门楼是。过三个， 它会突然变窄，一下就突然的就变窄，大家就去那儿排着等，有的时候就开始走，在那儿站着等， 因为你想过那个门洞，它有多宽嘛？ 对， 穿过去， 但是你很新鲜啊， 嗯， 这感觉这没跑过， 嗯， 这多好玩，到底下你拿着手机拍个照片哈，然后看一看， 嗯， 很多人到那儿还得喊两声，他有回音呢， 嗯， 你看啊，还，所以最早的这个南京马拉松其实就是跟我们之前节目里说的一样，他就是把一些历史的景点放下来，你放下跑的时候就很新鲜，但你说有成绩吗？他肯定不出成绩啊，因为你跑这阵怎么可能出成绩呢？再跑很多这个，而且南京高校还挺多， 对， 他跑过很多高校的那个大门口， 对 啊，在高校门口就有很多当地的这个歌舞表演，鼓队呀，然后不叫秧歌，北方是不是叫秧歌，当地的什么戏曲啊，各种表演，反正能吸引你啊，你听一听，有的人还减慢点速度看两眼啊，是吧？就这种表演呢，一下就把当地就南京马拉松它也很有特色，有意思啊，然后呢有历史，可是要成绩， 嗯， 没有， 对， 一直到2020年，在新一轮的这个路线调整之下，一下这个成绩就跑出来了，所以在2021年，我们也很期待这个南马，南马，南马不南，南马不南，南京马拉松，去看一看这样一个具有古今穿越的一个赛事，也是推荐给大家，也谢谢从川，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这期的《界内界外》我们就先说到这里，也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语之声为您安排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那回听节目呢，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全纯牛奶，自然好品质。即日起上天猫旗舰店，黄金周、双十一到促，更多优惠等你来拿。三元投入所爱，持续新鲜。 热爱平凡生活，成就不凡品质。身份就是做自己。中粮安达露西，有身份的橄榄油。 三元古传古币王致和六必居，手边的美味，身边的营养，从甜鲜到餐桌，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国门一号，9月19到10月7，国门一号8周年店庆，优惠多多，礼品多多，地址地铁15号线后沙峪站。 妈妈，我已经把整洁的公筷摆在饭桌上了。 老刘，咱以后骑自行车上班吧，明早胡同口见啊。 小雨，出门遛狗牵好狗绳，别伤到邻居。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专项行动，献出环保微力量，